金正恩将军与今日朝鲜主题亚太地区网络讨论会参加者1月10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发来了书信。信里指出，本次讨论会是一个再次高度赞扬尊敬的金正恩阁下非凡领导能力的机会。他在全面继承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金日成主席阁下和领导者金正日阁下的神圣革命生涯、业绩、思想和遗意。主体朝鲜在美国和敌对势力变本加厉的孤立扼杀阴谋活动中，也堂堂的跃居和强国地位。今天世界对朝鲜强大的军事威力，一条条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大街和人民享受幸福的面貌禁不住惊叹，说朝鲜下决心就加以实现。这一切都是金正恩阁下的先进政治、主体的人民观和人民哲学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努力使朝鲜成为一个最有尊严的国家，让朝鲜人民成为一个享受最佳文明和幸福生活的人民。信里指出，要竭尽一切努力来保证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今年8月在白头山地区和平壤隆重举行。为了朝鲜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自主统一，为了世界自主化事业的胜利前进，祝愿金正恩阁下身体健康。